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61集，程土 F 州发家的。别装，程俊看了程文如一眼，伸手拿了外套。 我三个月没去公司了吧？今天去看看账。 程俊当了甩手掌柜。以往听到程俊这句话，程文如肯定高兴，此时却半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心绪很乱。但程俊向来聪明，程文如怕他看出了什么，没找借口让他不去，只低头喝了一口茶，说： 好。 茶的味道很淡，秦冉一贯的风格。秦冉打完了电话，从楼上下来，程俊跟程文如正好要走。 去公司，一起去吗？ 程俊看向秦冉，秦冉还在想养老先生的问题，他有些拿不准，对方是来看热闹的，还是也想参与进来。闻言，抬头，眸子微扬，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。程俊又折回来，帮秦冉拿了一件外套，开了两辆车。不多时，一行人来到程文如的办公地点。 俊爷，秦小姐。 看到程俊两人，李秘书停下来，他注意了一下程俊的神色，有些诧异。 你去把季度账册拿来。 程文如只瞥了他一眼。李秘书连忙收回目光，去拿了账册。 这里就是我的办公室。冉冉第一次来吧。 程文如让人给秦冉倒了一杯牛奶。 坐。 三人坐在窗边的黑色沙发上，程俊的腿微微搭着，账册随意地搁在腿上，骨节分明的手指翻着，翻账本的速度有点快。秦冉拿着牛奶盯着看。 要看。 程俊翻到一半，抬头瞥秦冉一眼，询问道。秦冉摇头，他喝了口牛奶。两人说话间，外面有人敲门，是助理。他站在门口说： 大小姐，聂先生来了。 程文如直接站起来，干脆利落道： 你们去会议室等我，我马上就来。 助理应了一声，离开了。门被关上，程文如才抬头看向翻着账本的程俊，酝酿了好半晌的话终于说了出来。 三弟，你带冉冉去 M 州吧。 秦冉喝牛奶的手一顿，长睫颤了颤。陈姐姐，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，让他带你到 M 州去散散心，能帮程家多拉几个势力更好。 程文如伸手把鬓边的头发别到耳后，容色一如既往的淡定，气势一如既往的强。聂家让程俊去治病，肯定不止治病这么简单。程俊以前在京城嚣张惯了，想要对他动手的人数不胜数，只有 M 州才能避祸。秦冉拧眉，他张口还要说什么，被程俊直接打断。 姐，你先去会议室，我好好考虑。 你能考虑就好。 程文如略微松气，转身离开办公室。走到门外，他的脸色才沉下来。办公室内，秦冉伸手拽了一下他的衣领，说： 陈姐姐，她有事情。 程文如这想法跟之前徐校长简直不谋而合。秦冉经历过徐校长的事，如今对身边所有人的异样都非常在意。 我知道。 程俊把账册递给秦冉，耐心地等他分析完，才低头捧着他的脸说： 我出去一下，你看看账本，等我回来。 说罢他出了门。门外程水跟程金在等着。程水刚挂断电话，看到程俊出来，直接开口： 是明老。 程俊漫不经意地点头道： 嗯，先去看看。 会议室依旧是昨天那行人。 今天是最后期限， 聂家接管人看向程温如，笑道： 大小姐，你考虑好没？再没考虑好，这一批货物…… 他的意思很明显。程温如抬头： 其他能答应，我三弟那一条不能。 程温如， 程饶汉皱眉，聂家接管人的面色也变了。 行，看来这批货物你们不想要了。 他正说着，砰的一声，会议室紧闭的门被人直接推开。这次会议内容相当严密，里面都是股东，在京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门外还有助理在看守，谁会在这个时候进来？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看向门口的方向。程俊首富在身后浅淡地看着会议室内的众人，一步一步不紧不慢地往里面走。从程老死后几乎没在公众场合出现的假太子爷出现了，会议桌上的人面面相觑。聂家接管人也是惊吓了一波之后才意识到，如今这位已经不是能在京城横行霸道的程俊了。 大小姐，原来你已经把你三弟请来了，那我们可以坐下来签合约了。 聂家人又坐了回去。 什么合约？ 程俊停在程温如身边的空位上，也没有坐，只是伸手拿起合约看了看，内容不多，他一眼就看完了。 你怎么来这里了？ 程温如抿唇，他还记得昨天聂家人说要向程俊动手的话。 你先回去，这件事我到时候再跟你详说。 程俊看完似乎是笑了笑，然后一点一点慢条斯理地把合约捏成一团，也没有看，只是随手把纸扔到不远处的垃圾桶里。 不签，滚吧。 聂家人原本以为能看到程俊低头，谁知道这个时候了他还这么嚣张，气得满脸扭曲。 好，很好，程俊，别怪我们不留情面。 程俊不紧不慢地看向他，挑眉，温和有礼地说： 你随意。 聂家一众人摔门离开。 你， 程饶汉面色狰狞地看了程俊一眼。办公室内只剩下公司里的人还有程家人。 三弟，买张票赶紧去 M 州。 程温如打开手机。 算了，我帮你跟冉冉买票。 程俊抬手抽出了他的手机。 不用。 程饶汉冷笑着开口道： 程俊，聂家人想要逼迫你，也趁机威胁程家，你知道他背后是什么人吗？五大巨头之一，还以为你是程家太子爷吗？别做梦了。 程温如看着程俊也苦笑着摇头，程家就算是巅峰时期也不够这五大巨头看的，更别说现在了，正是局势动荡的时候。程温如把手机一握： 三弟，你带着冉冉先去 M 州，聂家这边我再处理。 程俊看了程温如一眼： 不用担心，我来处理。 你处理？程家货物在 F 州被劫了，这批药物赶不上来，程家名下医院多少病人短缺资源，你能怎么处理？去 F 州送人头？ 程饶汉嘲讽地开口。他嫉妒程老偏爱程俊许久，向来不饶人。程温如也有些急了： 三弟。 程俊只偏头看向程水： 程土到 F 州了。 到了。 程水笑了笑，拨通程土视频，然后看向程温如： 大小姐，程土就是 F 州发家的，你们的货物是被哪个劫了？马修 ?F 州恐怖团伙还是雇佣兵啊？ 说话间视频拨通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 分享、发弹幕哟。